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雪，他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本时段节目当中，将由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梁岩为大家分享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当中的一个片段。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中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10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花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抢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17: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车多路段，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阜兴门桥。东三环长虹桥南、国贸桥北南向北各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呢是比较拥堵的。在东北三环三元桥外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离节越来越近了， 哎，就差这么3-4天了，大家心是不是都飘起来了？ 来，以你为主，飘吗？ 飘，就一天一天算日子呢，这啊、嗯。 当然了，那这些天还是要好好的工作。 那当然，那当然。 这样的话呢，到长假的时候才能够好好的休息。 哎，是哈。 是的。好，但是在长假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嘉宾也好啊，专家也好、啊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您过节期间要小聚， 嗯， 要小酌， 哎，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又好吃的馆子，能不能介绍？今天我们的某位嘉宾可以说，另外您说不愿意出去吃， 嗯， 我愿意在家里自己 DIY， 没问题。今天另外的这位嘉宾一样可以跟您说，而且真的，就他这手艺，反正他原来弄的某个餐厅，我是经常去， 是吧？ 还是不错， 创意特别棒。 对，后来不去了， 为什么呀？ 是因为老等位子。 哦，原来是这个。 对 啊，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嗯，一位呢是知名媒体人、前搜狐频道美食主编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哎，那今天我刚才开始说那话不算大话吧？ 不算大话。 对，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又好吃又适合小酌吧？ 适合， 好吧。 嗯，尤其是酌， 对，自己都曾经酌过是吧？都去过哈。 好好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烹饪大师、创意中国菜烹饪体系的创始人于梅胜老师，您好， 观众朋友们，哎呦。 没事，观众也没错， 有点紧张， 有观众， 有观众， 有听众啊、哦，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于大师，我告诉您，跟我们节目呢是特别有渊源。刚才一聊说，我们是8年之约呀， 嗯， 8年前来过咱们直播间，做过咱节目，8年之后又风尘仆仆的来了。 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来吗？ 哦、就是因为制造那排队的那个去了，是吧？ 对， 忙啊， 就是因为要参与很多餐厅的搭建， 哦， 对 吧？就包 服务于行业， 是，反正就是，哎，这样。哥哥那边他搭建哪个餐厅，让他自己说也不合适。 嗯， 这样周彤可以说一下，哥哥都参与搭建了哪个餐厅？ 有、啊、这也别说了，这不合适。 好、哦，这不合适， 不合适。 反正这业主方人说了，您可以帮着干活，请您站在幕后行吗？我说可以， 哦、 我一直他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哦， 真的？ 朋友圈里看不见我在干嘛。 明白。 你问周彤。 但是呢，那个最早认识他的时候，那是10年前了吧， 11年前 。 哦， 他那会儿呢是一手把梧桐给做起来了。 嗯，是、哦、刚才我跟磊子说那个嘛，我以前真的是喜欢去那儿，就霄云路的那地儿嘛。 对、 嗯、而且他边上因为都是公园嘛，我觉得那儿还不错。而且那边 就是霄云路的那一片餐馆我都觉得还不错，还挺好。后来不去是因为第一门口停车真难， 是， 然后第二真得等位子， 是是 是, 是 啊。后来我一想还是算了吧， 是是是。 后来呢也不等位子了、 啊、 但是他早就离开梧桐了， 对。 但是至今梧桐有很多菜还是他那会儿留下来 的，对对对， 是的是的，很好吃很好吃。 对，我一二年我就移居海外，在澳洲待了五年， 哦，在澳大利亚，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澳洲最顶级的两个中餐馆都是我打造的， 好好好， 厉害了啊！ 那么远，咱们就不用具体的说菜馆了， 对对对对， 因为说了也去不了。 是 说北京，说北京。 但是刚才说明了一点， 嗯， 于大师他反正是通过他的双手， 嗯， 做出了这些餐厅啊， 嗯、 特别有特色、 嗯， 特别吸引大家。 嗯、 你看，维哥啊，一直就想去，老黏着你，是不是？老想去，排队都想去，后来实在不行就放弃了，是吧？ 对，因为排的时间有点久。 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哎，在北京有没有特别黏着您的那些个餐厅？就是说，这餐厅本身特别有特色，您还特别愿意去，吃完一次还想二回，老想去，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餐厅？以及他们那儿的特色菜品是什么了哈？ 对对对，咱们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这样，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特别想问问于老师，比如说创意菜和融合菜，咱们从学术的角度，您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创意菜？我怎么创就叫创意了？ 咱们从简单吧，简单说一下啊，不然这一般都是俩仨小时能讲明白。对对对，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范畴。咱先说融合吧。融合呢，基本上融合就是交融，互相的包容， 是中西交融吗？ 它分大融合、小融合。你比如说，咱们在国内吧，就是国内的融合，南北融合，东西融合。你看现在很多北京馆子卖川菜，川菜馆子卖湖南菜，这也算是一种融合。这就是地域文化、烹饪技法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融合。哎，这就是现成的产品融合。然后呢，咱们再说国际化的大融合。你看现在国外的法餐所谓的 fusion， 它基本上都是欧美跟亚洲元素融合。其实亚洲哪个国家跟欧美交流最多，它融合的就越多。首先日本，法餐大部分的融合一开始接触都是日料，因为日料呢走进海外是非常早的一个体系，所以他们融合了很多日本料理的东西。现在更多的融合了什么的泰国和越南，因为大量的泰国和越南的难民和移民，早期的难民后来的移民，他们到海外之后干餐饮业，使外国人重新认知了亚洲餐。因为原来日本是比较清淡的， 对， 哎，泰国和越南的比较丰厚辛辣，非常的香浓，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怎么回事。哎，他们就去，因为国外呢他有华人区，有韩国区，就这些聚居地，他们去吃，吃完之后呢，这些厨师他也在琢磨，就跟我们去四川考察学俩川菜回来，我们去湖南考察学俩湖南菜回来，这也算是一种融合，只是成熟技法的融合。后来国外呢，他们呢就是说把这个菜进行了融合，我法餐厅里可能有日本生鱼片的出现，有寿司的变形的出现，但是它的基调都是基于它是有根基的，它也是一种融合，就是两个地域文化烹饪手法和味型的融合。哎，这就叫融合，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大的概念，只是说你跟什么融而已。哎，这个你像秦老师吧，他写文章，一半英文一半中文，这也叫融合。 好火、哎、这融合特别好， 融合，这是汉语拼音、 对对， 它也是一种融合。创意呢，就从字面上讲，首先创是什么？创新，就没有的叫创。意是什么？你有独特的思想植入进去，这叫意。说创意这两个东西是很难的，它相对比融合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融合你一看，哦，你这法餐是学日本料理的寿司生鱼片，是吧？哎，你能找着根，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从哪来的。创意是这样，它你看半天没看明白是什么。这个王伟，你去梧桐吃过很多次，应该你觉得梧桐做的是什么菜？ 偏川菜。 哎，那你点的，你说哪个是川菜？ 就在那豆腐。 哪个豆腐？ 放在桶里头那个， 啊、 有点类似于麻婆豆腐。哎，对 对 对对对， 这就是一种融合。 这就是一种创新。你原来是豆腐，我们是做豆花， 嗯， 要加入鱼。梧桐的水煮鱼您应该吃过吧？ 吃过， 无油水煮鱼。 对，您、嗯、觉得它跟传统的水煮鱼是不是一种颠覆和改变？ 啊、对， 哎，这就叫创意，就是说有其味而无其形为大妙也。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菜，从根上给你剖析的时候，我能给你讲出故事来。 嗯， 但是我不跟你讲，你光看，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哦， 哎，这就叫创意。 哎， 自己的想法， 对，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就类似于， 嗯、 就是那天我跟小胖做下午文艺台的那个住在八七六，然后请了一个好朋友，因为他是专门搜罗国外的家电。 嗯， 然后就让他介绍，比如说拿意大利为起点，然后往外伸展，说人家自主研发的一些小家电，然后他提供了一些照片，然后提供的一个照片我们也发成关键词，让听众朋友可以啊发上来，你就能看那照片。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那大概有不到一米高，就一个炮弹型。 嗯嗯， 后来让大家说这是什么。很多人都想不出来那是什么。后来人说了，这个是特别有名的意大利自己自主研发的一个垃圾桶。说是因为就是人这公司的老板说家里有位儿子，后来在家里跟儿子一块聊天嘛，说哎那个如果要是你的话你想弄什么。 嗯， 后来孩子就海阔天空瞎说呀，但是没想到他爸说行没问题，我可以给弄成这样。弄成这款垃圾桶现在已经是人家的拳头产品，我卖得特别好。 是， 然后再其次他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特别大，那个少说得超过一米，大概是一个跑车的前机器盖子那么大。 哦， 很漂亮，很复古，绿色的。后来让听众说发关键词，说大家看这么漂亮一个，当然也能够当装饰品啊。说这个在家里干什么使的， 嗯， 好多人也说不出来。后来让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了是一冰箱，而且是专门从主机厂就从前机盖子切完了以后要这个前头的鬼脸和格栅，然后拿出来里头就做冰箱式。 嗯， 然后基本上因为它做摆件嘛，很复古，就是一个汽车的车头，然后你这个可以放在你的餐厅或者客厅或者车库，然后你往里头放啤酒啊饮料啊，朋友来了啪一开机盖子从里头拿，哎也很有创意啊。后来我问，哎这个东西不错啊，多少钱？后来说，哎呀妹子这个不便宜啊。我说那十万，他说20万起。哎呀我说那算了吧，还是 买个车吧。 但是我就说这个创意还真的是很吸引人， 是， 而且是跟你的生活是结合到一起。 是的， 所以我就是说刚才通过您简单介绍，比如说创意菜也好，融合菜也好，其实归根结底我倒是觉得就是让你在品尝美食的同时，然后你也觉得这个菜很漂亮， 是 让你觉得哇怎么吃都觉得赏心悦目， 是， 哎，是一种享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美好的过程。 是这样的。 嗯，哎，那您比如说意境菜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我简单的说，意境菜就是给您上一盘葡萄，底下弄点干冰，噗一浇水，啪，仙境似的，这就算意境吗？ 这也不是。这个意境菜呢是 想好了说啊， 董老师，这个董老师独创的一个流派，非常好， 哦、 非常好。哎， 嗯， 跟我们这还不一样，人那比较深。哎， 好吧， 哎， 好，那这个就当不存在啊，咱就不聊了啊，好吧。 那刚才咱说了那么多这个创意的融合的意境呢，是不是？那咱们得请这个周彤老师跟我们大家也介绍介绍啊，先各介绍一个，您觉得意境菜啊，或者说是创意菜比较有代表的馆子，融合菜比较有代表的馆子有哪些？ 那你要创意菜比较有代表的馆子，那就是大董了。 哦， 对吧？这个没牌，因为人家自己定义的，如果这个是创意菜， 嗯，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部分那个，就是它一直走在这个就是中餐餐饮的这个前列。 对对，引领， 永远都是时髦的东西。 对，是一个旗帜性的一个 标杆，从来没落后过。 对对对对， 从他那个最早做的那个苏布腻烤鸭开始，然后包括大董的海参，至今也是无人能及。 是是是， 少有人能及吧？ 是 吧？ 是是是， 那个他做的每一个那个菜品都是可圈可点，包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那个菜品的发布，也都是让人赏心悦目。包括上回咱们 那个上周咱们卖月饼， 对 对吧？也是，就是上回也说了，就是最对月饼重新定义了，就是它既不是像有的那个地方做的那个月饼，把它变成一个点心了。它不是那样，包括像那个我前两天吃那个，就是那 LV 旗下那个品牌，在乔夫坊地那个乔夫坊坊地那个甜品店啊，它做的确实很好吃，但它显然它就不是中式的东西了，它是一个那个新派的东西，包括甚至于有那个流沙馅儿的呀，对吧？糖心儿的呀，它很多都改变了，它就是你吃它怎么吃都是一个点心，而那个大董的这个他还是出自于那个传统的那个中餐有一个回归，然后做一些那个新的元素的加入，然后重新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个菜品， 是 包括像他的那个月饼，他还是那个传统的月饼，你不能那个没颠覆这个事儿，但是你吃它确实很好吃，比传统咱们小时候吃那月饼强太多了，尤其那些占着名额不撒手那些老字号，销量还那么大，都凭什么呀？啊，有的前两天我还发朋友圈，我说 是看了、我就没好意思批评 你，这都卖给谁了？这些东西都 好，大董事，因为我倒是觉得，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创新啊，其实就是所有的传统那些东西，它重新进行一个排列组合，哎，那你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说的非常好， 那你不可能说啊，不，我就是抛弃了原来传统那些东西。我就单来一个，我觉得那个就不叫创新了， 对 吧？ 你是创造， 哎，对对对， 是创造， 这是两回事儿。 对，有的还变成行为艺术了， 对、啊、对， 因为创造太难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历代的祖先智慧都已经结晶，才能成为经典。 是 你去打破一个经典，太难了。 是 对对， 你说我创造一个新时代下的东西，原来老祖先没见过， 对， 是， 对吧？这可以，哎。这 不 能说创造， 那从吃角度，别人都没见过，你还不一定敢吃。 哎，其实呢，咱就说到这一点了。这个咱扯一段话外题吧。 好好好， 咱就说这米其林评定吧。 啊、 就说比如说秦老师，业内知名的活动家、美食评论家，给您送的法国巴黎米其林三星让您评。按您的认知评完了，您觉得法国人民认吗？ 我肯定是这样，到了那边呢，我拉一帮那个当地的， 不、就以你的背书到那就评。 哎，那我只会吃麦当劳啊， 不是，就说明什么呢？不是说他没有专业知识，也不是没有专业的修养，他是他对法餐的了解可能特别少。 对， 哎， 对， 但是你来法国最牛逼的头三位美食评论家到中国来，你评中国，他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 对，水土不服， 对， 是吧？ 对， 是这意思哈。 对对对对。 来，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在他们心目当中觉得还不错的馆子，比如说像华开就说了，水煮鱼、红鲸鱼，哎，红鲸鱼我也吃过，然后比如说The One 就说了串串香， 哎呦，这最近几年特别火 啊，对，串串香，反正现在打串串香这个名字的店确实特别多，叫各种各样的串串香， 对。前两天晚上说我们这说喝点啤酒啊，说是去哪儿啊，串串巷吧，包括那个新开的那叫什么电台巷，呦，就火得不得了，说这一天拿好几百个号啊，早上十点就有人去那儿排队去。 据说他在上海就天天 都排队，一塌糊涂， 是是是， 说要不排个一千个号啊，说这生意都不叫好。 哎呦妈呀， 我还真是上这去吃了一次。 这些他给客人提供什么样的东西让客人这么的认可？ 我觉得啊，第一是情景化消费， 嗯， 就是让你感觉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天地， 嗯 嗯， 那个装修的是别有洞天 啊， 他那个氛围 好， 感受好， 嗯， 我还拍了照片，我说这就是小时候谁家那个那个。那个屋里边 有点原因重现那个意思，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包括屋里边还带小露台啊什么，做的非常好， 是， 很有意思。第二一个是味道确实不错，没乱加东西，我吃了，然后有人怀疑啊，说你尝尝吧，没准加点什么 乱七八糟的 香料啊什么的，我当时一吃，哎，确实没有。 嗯， 然后第三一个，它份儿小啊，份儿小你可以卖便宜了， 对， 人觉得哪个都不贵，但是你总价下来它不便宜，不就完了吗？ 是， 跟串串香异曲同工， 异曲同工。 六毛钱一串，对，你六毛钱一串，你永远不觉得它贵。稀里哗啦，你抓一大盆，一点 不便宜， 它就不便宜了。 对呀，我原来也问过，我说像这串串香， 给你一大盆， 嗯， 俩大冰柜，你就从里头捡。上头说那个带肉的2块一串，什么菜的什么1块一串，你就觉得我天哪，这跟不要钱似的。可是你就吃吧，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贵呀、啊？ 不是他是这样的，他不说2块，他说那个肉的呢，穿了2根签子。反正一根签子都是6毛、 哦 啊，最后数签子呗。 对对， 嘿， 是这样，是这样。 好嘛，这里门道还真不少。咱先进段广告。 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3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我们的听众金，他就说，这也是我们一老听众啊。他说，我最喜欢的小馆子就是搪瓷。哎，真的，我都没吃过。他说，隔段日子如果不吃，就得想起来。 啊， 哪怕都吃过饭了，一想这个就有点受不了。说最爱吃他们家的豌杂面，说怎么吃都吃不腻，还有时间可以去感受。 他们家好像就是以面为取胜的， 是吗？ 我好像之前去过一趟，就是在一小胡同里头。 哦，是在胡同，我以为像朝大爷什么的都有，是吗？ 好像没有， 没有是吧？ 在那鬼街再往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头，好像是， 哦， 是吗？ 这还在吗？ 我不知道， 几年前我好像去过一回，是在，哦，现在还真不知道 了。那个，反正鬼街那边啊，什么香耳胡同啊，原来有几家好吃的， 嗯， 后来我再一去， 啊， 我这骑着自行车，嗯，腿都快断了， 嚯哟， 这全都没了， 哦， 都搬了。 好吧，好吧，好吧， 嗯。 不过在这儿可以留一个作业啊，咱们在下一节的时候， 嗯， 可以让于老师教教。哎，当然因为我们这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进入广告和信息时间了。 是 啊，我们的燕南飞他就说了，哎，能不能让专家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做龙虾的方法。朋友送了一个，哎呀，现在我都扔我们家脸盆里了。哎呀，这个爬呀都不知道在家怎么做这个龙虾。 不是，他说的龙虾是那小龙虾吧？ 大龙虾是小 龙 虾。 小龙虾咱得说清楚了。 真是，您得再发一条。那大龙虾小龙虾， 他要是小龙虾的话，那放鱼缸里吧。 嗯， 我觉得是大的。 我也觉得是。 您要是小的就一个放脸盆里头，这浪费料，我觉得都 浪费这洗脸盆。 是是是，咱可以琢磨琢磨下一节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好吧， 好。 好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互动交流，说一说那些有特色的小馆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3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大领奥莱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领奥莱。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三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这两天天气真不错哈。天高云淡的，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好嘞。 这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变化啊，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明天预报中的这个降雨天气。那我们就围绕明天这个降雨呢具体的分析一下。首先就是说明天出现降雨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第一。其次呢就是明天降雨的开始时间大约是下午，结束的时间呢是明天的半夜前后，也就是说呢降雨会对明天的晚高峰造成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平均雨量是小雨的量级，虽然是小雨但是它能淋湿衣裳，虽然是小雨但是它会造成道路湿滑，给交通添堵，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明天早晨出门要记得带上雨具，等到下雨的时候呢就派上用场了。 对， 另外的话就是明天的这个降雨呢是对晚高峰有影响，建议呢能不开车的就尽量不要开车了。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话或许是更安全更便捷，尤其是地铁可能会让您更早的到达目的地。 没错， 如果确实需要驾车出行的话，下雨的时候呢就请尽量的减少这个并线，加强观察，因为它这个反光镜呢会这个下雨会这个就是说不利于观察吧，就是说加强观察。再一个就是减速慢行和顺序同行。这是明天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明天这个气温的话，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左右，这个比今天南郊观雁滩23.4度的这个最高气温稍微低一点低一度多。这是这个今天夜间的明天白天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未来三天主要变化是华西地区这个秋雨绵绵，这个局地有这个强降雨。具体说呢就是明天受这个低层切片线的影响呢，四川中南部、云南中东部、广西西部和北部、湖南北部等地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这个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样的情况。其中这个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呢由于这个降雨呢可能会这个在这个山区啊出现这个山洪啊这个灾害，这个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湖南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这个是这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是要比较高一些。还有一点就是华西地区的这个秋雨啊，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绵长，也就是说它一下下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么一个感觉。这主要出现的时间呢就是9到10月份。如果要到华西地区的话，这就是这和阴雨天气的约会是常常有的事儿。这咱们就是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降雨的情况。另外就是明天这个冷空气会给北京带这个北方地区带来这个降雨。这个首先呢就是受冷空气影响，就是27号到30号这几天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大部呢将陆续出现这个小到中雨，其中这个东北局地是有大雨。这个华北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在明天就是27号。那么东北地区这个降雨呢就是28号到30号这几天可能这个先后都会有这个降雨出现。 这是咱们北京和全国的一个天气的主要的一个天气变化吧。 嗯，是的，是的。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这两天可能没准提前出游的话，咱们出行之前就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了，是吧？ 嗯，对，是这样的。 嗯，好，谢谢郭工，谢谢。 嗯，好，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来关注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北侧进京方向，万和桥区出京方向，京新高速建亭桥北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以及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相对集中，其他高速通行基本正常。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呀，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7:37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在信息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当然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好朋友。 对，一位呢是知名媒体人老朋友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一位呢是中国烹饪大师，创意中国菜烹饪体系创始人于梅胜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主持人好。 嗯，相对放松一点了吧。 对， 不用紧张啊。 对， 别等今天咱们第四节上完了以后，然后人于老师说，哎，我现在很放松，还可以继续直播吗？那不行，那不行，时间是没有。 可以跟打开文化之门商量一下 啊。打开餐饮之门。 哎，可以 串一场。 是是是。然后刚才不是说了，让听众朋友也说一下自己，哎呀，拔草，拔完草之后就怎么吃都吃不腻的餐馆。 嗯， 然后你比如说像《女儿的奴隶》啊，一看就是一位父亲发的。 对， 他说，在西边，周口店房山这边有一炖肉馆子，很普通的馆子，但是他们家的焖酥鱼还是很好吃的，是用自家腌的咸菜炖的，一筷子长的鲫鱼。吃鱼呢有咸菜的那种香味儿，吃咸菜呢有鱼的香味儿，鱼香咸菜。 哎， 啊，我理解啊。 啊， 他说另外他们家呢拌的山菜，炸的河虾， 还有酱的棒骨，还有这个驴肉， 嗯， 都还是不错的。反正说人家，他们家经常会去，然后基本上一个星期反正得去一次，而且吃完了还得打包。 这和那个梅州东坡新推的那个，鱼香那个叫什么？鱼香肉丝， 对， 带鱼的鱼香肉丝。 哦， 这个有异曲同工之 妙。鱼香肉丝里没有鱼吗？ 对呀， 它是鱼香肉丝里没有鱼， 嗯， 但是它在腌那个豆酱的时候， 哦、 豆瓣酱的时候，里边放了鱼，放那个小鲫鱼啊，什么那种小白鱼啊，放在里边一起腌，腌完了以后哗啦哗啦一和了，然后这里边。就是咸菜里边带有鱼的味香味儿， 嗯， 那个豆酱里边有鱼的香味儿啊，鱼那个鱼香肉丝里边带这个豆酱混合好的这个香味儿、 哦。终于鱼香肉丝真有鱼， 真有鱼味儿了。 来吧，接下来就得让于老师说说，因为我们在上节最后给您留了一题啊。 嗯， 燕南飞说了，人家还专门发了一个小十秒的小视频。 嗯， 真的是放洗脸盆里一只。大龙虾 ，OK， 啊、大龙虾，我觉得怎么也得一扎多一点点吧。 我、估计都不止。 你看，因为钳子很大。 哦， 那是波龙 啊，波龙 啊、因为钳子很大。 是 啊，哎， 啊、 我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 啊、 把它给摔死，然后剥了壳，剁成段，煮碗方便面， 嗯， 往里一下，特别好吃。 龙虾方便面， 嗯， 哦，这道真简单。 对，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烹饪法， 您我别捣乱了，您说 这可以有， 来来来，那您再说， 其实啊，这个波龙也好，大龙虾也好，在家里呢特别的简单。说您这炒工还行，大葱大姜多给点油，煸香了之后把龙虾斩成块，姜葱炒，这是最简单的。 最后出锅勾点芡， 就别炸了， 嗯， 因为咱们的你家里头你做这锅油火再跟不上 都浪费了。 太浪费，而且好功夫。 嗯， 哎，吃点我吃辣，往里扔点咸辣椒、姜葱辣炒。 嗯， 这是一个整只的，要个不大啊、锅也够大。 嗯， 或者我这龙虾特别大。 嗯， 那你就脑袋剁下来，把腮去掉，头斩成块，煲锅粥，煲锅汤。 哎，这 都行， 好方法。 哎，这后半截身子，您烧锅水往里一扔，煮个五六分钟，中间还是刚熟的时候，直接取肉开片蘸汁吃，挺好。 哎 哎，说我这南方人，咱清淡点。 嗯， 哎。北方人，咱加点鲜辣椒啊、香菜啊、葱姜蒜啊。 嗯， 说我这西口的，我就得来点洋范儿，买点沙拉酱一抹，加点水果拌个沙拉、也行。 嗯， 哎，多种方法。 哎， 怎 么？但是处理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让它给夹着。 哦，对， 那麻烦大了。 所以我就是说，它从一个活物，你怎么弄得合适？ 特简单，这咱说也没法给他说，上网查个视频，特简单。 哦， 怎么杀龙虾？ 哦，怎么宰的、 哦？ 哎，怎么宰的？ 好吧， 那波龙跟普通的那种大龙虾杀法不一样。 哦，还不一样啊？ 不一样，那 得先放尿、 哦。对，你让他看视频去吧。 好吧，好吧。 哎，那觉着哎，亲眼所见比咱说啥都强。 哦， 哎，咱别误导人家。 对对， 万一没记住。给受伤了，你说咋整这事儿？ 对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钳子，他肯定是钳子啊，现在是绑着呢吧？ 对对 对, 对， 绑着呢， 千万别解开。 对。 然后，其实您说那个就不好意思说那个，就是放尿是怎么回事？就从龙虾的那个 尾部， 尾部找个眼儿，然后拿筷子捅进去，使劲一和了，滋，就那水就全出来了， 哦， 就 OK 了， 对 对, 对， 就算泄了气了， 对对对 对， 啊、 那它就好处理了。 好吧，还是看视频吧， 对，还是看视频吧， 还是看视频， 对对对对，比较详细， 对 是是是是， 比对着来嘛， 对对对 对, 对， 好， 哎。 来，接下来再让周彤介绍几个有特色的馆子。 嗯，特色的馆子， 好吃好玩的，还能喝两口的， 喝两口的哈。嗯、 别喝两口的地儿，他知道太多。 哎，我说一个不能喝两口的地儿吧。 啊，也行啊。 那个，我前一段时他开了有两年了吧？那个店，那个老板呢是那个。他原来不是做餐饮的，但是在餐饮圈里边赫赫有名。那个他原来是做什么呢？故宫和那个，就是他主要是做那个研究那个什么古建的。然后故宫的修缮和那个布达拉宫的修缮，他都参与 其中。 文化人， 文化人， 嗯，这有底蕴。 他主要就是业余爱好，就是研究这个 烹饪的技法呀，什么以前的这种传承的味道啊， 嗯、 好多失传东西它都给复原出来了。 哇，那真是 了不得，真的是了不得， 下了大功夫了。 然后呢，他开了一家那个甜品店，我们管他叫甜品店，实际上他叫饽饽铺，叫富华斋饽饽铺， 对，很有名， 很有名。 嗯， 在那个护国寺大街有一个护国什么商业大厦还是什么那个底商一层， 嗯， 叫富华斋饽饽铺。 王老吗？ 王老，王锡富， 嗯， 王老爷子，80多岁老爷子。 嗯嗯， 你让他说起这个滔滔不绝，他说您歇会儿，您歇会儿，喝口茶再说。就是说起这个吃来以后，哎呀，那真的是就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是是是。 那个我对那个富华斋饽饽铺，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 路过过， 路过过，但是没去吃过。 永远排队， 嗯 嗯，人特别多，然后里边桌也少，但是好多人呢，就是把那东西给买走， 对， 去吃。他做那东西真的是费时费力。就是根本就不像那有的那个甜品店还给你加点什么那个增香剂啊，什么那个加点什么那个糖水啊，他弄开了，他这个真的是原原本本的手艺。你比如说啊，就像他那个有我原来没吃过，从来没吃过的翻毛月饼，那个起酥啊，就是那个酥皮儿能达到什么程度，你把那个盘子给放在桌上一拍桌子，那酥皮儿都往下脱落。 哦， 真的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好几十层啊！ 神奇的传统技艺， 非常神奇。 在外头见的太少， 擀个这个皮儿都得几千次的擀，它才能出这皮儿。你这机器出不来这东西， 对，你 通过什么东西来做这个，它也做不出来，它只能是手工。 嗯， 所以你当时你一吃，令人惊讶，就是连萨其马这样的东西都好吃的不得了。你包括那个我推荐完了以后，陈庆带着老婆这。去了，当时吃完了以后回来给我发微信， 嗯、 说这太好吃了，这萨其马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萨其马，真的是。它虽然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广东白天鹅，它也那个出名的是萨其马，但是跟南方的萨其马是完全不一样的。北方做这萨其马真的是太好吃了， 是 不甜不腻。 嗯 好、 嗯，我还兜里揣了两片二甲双胍，我说这万一要过甜的话，我这血糖受不了、啊。 降个糖， 当时一尝还不甜，好多东西还有咸味的。你包括像那个冬菜馅的那个月饼， 嗯， 那叫冬菜馅烧饼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名字啊。但是就那个你到那儿一打听，冬菜馅的那真的是太香了，那个， 嗯， 这个东西它的香。味道是无法用这个语言来表述的，只能到那儿去尝一尝，反正也不贵。 馈赠 对 哦， 人均50块钱，你吃顿饭你觉得不便宜？ 嗯， 对吧？不贵，但是你要是吃顿甜品，你就觉得50块钱，人家小伟吃甜品，对，其实你吃不了那个多少，你就饱了。我觉得那真的是能当一顿饭了， 嗯， 可以是春节那个十一放假的时候去尝一尝。 对， 我们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瑰宝，正在有人在。没有忘记的，还在实现的，这是特别难能可贵。 嗯，这就是工匠精神。 对， 哎，那他叫饽饽铺，我先是以为就是卖馒头啊，卖的豆包啊。 原来的点心都叫饽饽， 其实 对，实际上是不止这些的， 对 对 对 吧？ 原来的点心铺就是饽饽铺， 嗯， 这是解。这个民国时候那个叫法、 嗯、 后来这个有什么合作社呀、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就被淡化了， 对， 没有了， 嗯。对，好，咱先进段广告，继续回答咱们听众朋友的其他问题。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比如说 在家里您做饭的技法有所提高，包括通过我们的嘉宾，包括我们听众当中藏龙卧虎， 是 啊，把大家吃到的好吃的也广而告之，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尝到口福。你比如说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这个波波铺嘛，啊，应该叫富华斋波波铺是吧？ 对， 咱们刚一说完，像听众甜甜宝贝儿瞬间就上网赶紧查， 我 啊应该是查某平台啊，上头人就说了人家主打什么啊，几星，然后人均多少钱，具体位置。对，这个地儿呢实际上就是在新街口街道护国寺街85号护国新天地一层啊，而且这个地方是临街的，是临街的，所以像啊寂寞无人相告，您呢也上网去具体查一下，是不是您说的边上那个大厦？我说心里话还真不太清楚， 确实是、 啊、真不太清楚。 嗯， 包括我是我就说了，刚才周口店说的那个炖肉馆子叫什么名字？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女儿的奴隶，他只说这个馆子什么好吃，没说名字， 没提这具体名字。 是的，是的，是的。 啊，要不然那位朋友听见了我们的呼唤，您再发个具体的名字和位置， 是， 到时候我们也告诉一下大家伙哈。 是是是，来来来来，接着让周彤再介绍一个。 那个，我觉得就是咱老说那个大馆子吧，这个有点对不起听众朋友 啊、 这个我来过好几次了，老咱们每次做节目好像都能提到卤煮 啊，对， 有。 我觉得啊，就是上回你留过一个作业，就是很早以前了，留过一作业，说你觉得哪家卤煮店最好吃？ 因为北京啊，现在吃卤煮的地方其实还是有的， 很多， 对。但是具体我说哪地儿好吃，你别说我都有卤煮、那一定是喜忧参半的，对吧？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加上呢，就是吃这种东西一个人一口味、咱也不能说绝对了、但是我能说我认为最好吃的卤煮 是 不是北新桥卤煮店，北新桥卤煮店，因为他为什么出名啊、是因为他24小时营业、就是他可以开得很晚，是不是24小时我不记得了，好像早上也没有、他晚上有一帮人喝多了酒以后上那儿去，稀的溜的，热的乎的， 宵夜， 对，当宵夜吃。这个它有味儿，味儿重啊，特别那个什么，这个解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前两年晚上我去吃过一次啊，就是原来也老去，没觉得有什么新鲜。那次是给我印象最深了，我特别想拉着排队的人问一问，你们能告诉我这哪儿好吗？真的是太难吃了，那他可能不是最好吃的卤煮，应该算最难吃的卤煮。 是这样，秦老师，这个事有万物，适口者珍、有时候我没得选，我就这附近，我觉得哎，这驼子里拔将军就他还、 对， 还可以。 咱们不贬低人家 了，对， 咱就说那个我认为最好吃的啊，可以大家试一试，因为这东西它也没什么成本嘛。在那个鼓楼斜街，就是通德胜门那个鼓楼斜街。鼓楼到德胜门那条斜的，到快到那个德胜门那块了，斜街快到那个那是叫锦西头，西北头，第一最后一个公交车站旁边有一个叫卤煮小肠，我看看啊，我还记了，特意记了一下，鼓楼斜街卤煮小肠就叫卤煮小肠， 它也是一个小店，是吧？ 小店就挂了四个字，卤煮小肠，然后里边就做卤煮，做的相当好吃，包括好多那个就是老字号的那些个老爷子们，都上那儿去吃去。 哦， 所以我这个打听出来，算是交了作业了、 对，特别好，特别好。 这个哪天可以去尝一尝？ 可以。 它是全天经营的吗？ 到营业最晚营业到晚上9:30-10:00的样子就关了。所以要去的话得 还得趁 早。 你要吃夜宵肯定就没戏。 对，有时候上后海溜达去啊什么的，包括西海又重新那个装修了， 对， 马上就开放了，十一开放嘛， 对， 也可以上那边溜达的时候顺便拐个弯去尝一尝。 从那个后海那个斜街那边穿出去就是 那 边那条街。 对， 还是不错的。 对， 因为原来老去那条街是因为那边正好有一个应该是全国总工会的那边有一个排练场， 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就在那儿、 对，我在老去那边原来采访啊，或者说看他们彩排啊，所以我说早知道这儿有一个吃卤煮的小店多好， 溜 往前对 两 步 就到 了。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彩排还得腿着又回鼓楼，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在信息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当然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不是让周彤给大家介绍好吃的馆子吗？ 啊， 然后周彤就介绍了吃卤煮的， 哎， 就在鼓楼那边。 对 啊，然后有听众专门发上来了这家店的照片。 哇、 啊、真的是一个小门脸啊！如果不是周彤说，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进他们家门， 见不着是不是？ 真的，你看 这，对呀， 对。嗯，没想到跟我好同一口的朋友很多呀，都说了哪家店，具体位置。啊，我们编辑一个一个手动回复呢，哎，都给大家回复了， 是 知道的都给您发私信啊。来，接下来我已经在上一节最后做了预报了， 嗯，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是有口福了，而且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 哎呦，吃好多好吃的、 啊！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2018北京国际餐饮节之深夜食堂美食大集了，对不对哈、啊？ 对 啊。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嘉宾，应该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两年是年年这时候都来是吧？ 对，他一年也就来个一两次。我就记得在去年来的时候，他们做的火锅节。 对，好像是这个，是不是叫百家火锅？就是都是在室外的， 对，评选的 啊，是吧、啊？ 比如说参与的都是京城很著名的一些餐店， 对， 其中比如什么一条龙啊，什么这些都参与，而且也有类似于大集的活动，那是去年了，对吧？ 嗯， 今年人家活动很多 哦， 就是今天做直播说的这个。我觉得比上周说的那个更实在 哦， 哎，当然上周那也挺好、啊，没有别的意思啊。 雷哥，你这样真是哈，这赶紧找吧一句是吧？ 人家是领导， 哦、 人作为咱们秘书长、啊， 是是是 是， 赶紧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新元，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今天特意为了上节目，人家还化了妆， 对呀、啊， 因为上次没化妆，还说。哎哥，怎么有视频呢？哎，我没忽悠听众吧？我说今天你要来会给大家很多的实惠吧？ 必须的。 好，来吧，接下来咱们先从啊由浅入深啊啊，先比如说深夜食堂有什么地方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好吃的地方，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行嘞，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十一了嘛，要放假了、 嗯， 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放松一下，我要跟朋友聚会，我要请客吃饭。 对对对，现在我们介绍的就是深夜食堂美食大集、 嗯、 是由北京市商务委主办，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承办的一个美食大集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呢历时了4个月，分了4个会场，是今年6月份就开始了，先在海淀石宝街，然后在朝阳的和生汇、 嗯、 朝阳的三里屯 SOGO， 最后落户于东城区簋街，4个分会场，然后将深夜美食带给大家。 哇， 这也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第四餐吧。 是因为白天他们那儿真没什么人，哎，但是啊， 嗯， 真的天黑以后，我的妈呀，那生意呀、啊， 这个簋街就有这种魅力， 是是是， 嗯， 而且就是现在整个那条街，比如说重新规划了停车的地方啊，然后步道啊，这些都重新弄完了以后，而且弄得又干净又漂亮， 对对对。原来是啊，就是好多车主啊找不着停车位就乱停车。 对， 现在没有这个现象了。 是， 整个是环路于民，大家在上面一边溜溜达达的，一边吃着美食，吃完这家吃那家，喝完这家喝那家， 是， 这一宿都不带停的。 对，因为此那个簋街专门成立一个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簋街商会， 对， 来整体规划咱们这个簋街的这个商户啊，还有这个道路这个安全呀、啊，还有这个行车的这个存放这一系列的。这次活动我们也是联合了簋街商会一起。将这个美食盛宴带给大家。 嗯，你想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同学不都从祖国各地来的吗、 嗯嗯、 然后晚上因为晚上就没课了然后问我 没了，去哪儿吃合适？我说去鬼街。 嗯， 然后他们 就说起北京的深夜食堂，可能大家第一反应都是鬼街。 是 的，是的， 对。 然后你知道他们去的第一家是哪家吗？ 花家医院。 错， 胡大。 哎，去的胡大。 哎，他们都是有病啊，不是？ 不能这么说。不，对，他说有病，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 就是、鬼街是有自己的魔力的， 不是不是，就是我说我同学也是这样，我说你们有病吧，因为他们去那儿以后专门给我发照片了，那意思就是我给他们害了，一去那儿，哇，就是胡大门口的人 我曾经跟郭总这么商量的，我说郭总，我们不需要你给我们打折，我们能商量商量，跟你要点免排队券吧。 我的天呀，这可厉害了，我告诉你。 后来说怕引起 公愤， 这个事情没有实现。 哎呀，生意真的是好火。 对， 这个话我多说一句，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包括我同学来北京玩，人就是享受那种排队的感觉，不排俩小时不痛快， 嗯， 必须嗑着瓜子儿聊。 什么是网红啊？一定要排队才叫网红。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瓜子儿。都吃饱了进去吃小龙虾，没什么味儿都没关系。 对，来继续。 这个我们这次呀、啊，咱们先说鬼街。 好， 这个我们联合了咱们这个最有历史感的花家医园， 嗯、 然后包括咱们的胡大、小龙坎等这个百余家门店，然后从8月17号开始， 那百余家门店基本上涵盖了。 基本涵盖整条鬼街， 就整条街呗。 对，然后我们从8月17号开始，这个一步一步的促销。我们8月17号开始就是5折优惠， 哦、 然后一直到了24号，然后引起了一段热潮。实在是晚上你23年以后去鬼街，基本上连站的地方都快没有了。 我的天哪！ 你想鬼街本来生意就好，然后打5折、打7折，这个生意太好了，不行了都。然后我们这次呢，也是联合了11嘛，黄金周、 嗯， 我们又联合了这些餐饮企业，包括红巷子呀、胡大呀，还有花家一园、什么老井俄式餐厅、玉林串串香等，10几家企业，从7.5折到9.5折不等。 嗯， 大家可以这个直接登录咱们的大众点评购买代金券就可以，就是享受折扣。 嗯， 然后这个时间还放开了，就一天都可以使用， 哦、 任何时段都行。 对， 特别好， 就也没有限制到深夜这一块。 嗯， 然后呢，我们活动为什么要设4个分会场呢？ 啊， 就是除了大家认为的鬼街，也想把咱们的深夜食堂扩充到各个区县。 哦， 像咱们的海淀食宝街，这也算新进的网红深夜食堂了吧？ 嗯， 他们的营业时间是基本到12点左右，然后呢，也聚集了咱们现在的什么饭团啊，这个烤串、分米鸡等各种餐饮。咱们这个也是长期为大家做服务的深夜食堂美食街区， 嗯， 然后和生会他们分两种，一种是楼上的正规餐饮，咱们这个可能正常营业时间到10点左右， 嗯， 咱们楼底下这个 B1 的这个深夜食堂美食街道、 嗯、 现在也正式成立了， 对， 然后呢上面给有各种的网红也好，是基础的小吃， 嗯， 更适合年轻消费者吧。 哎呦，我去过那么2回，我到里边迷路，地儿太大了。哥，你去过吗？ 就是大汪，不是，就是那个， 就九龙山路口那个吗？ 哦、对 对 对， 地铁可以直接到达。 哦、 啊，对， 就是那个两广大街那上、 啊，不两也算两广的沿线嘛、 是，就是它东四环以内嘛。 哎，对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而是它边上挨着， 这是东边的消费者一个享受美食的好地方。 是是是，就是我们好几个同事因为都在那边的小区住嘛， 嗯、 对，那个也是咱们东边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聚集点。 对对，都去那边。 他会延长时间吗？也是到10点？ 他基本上到12点左右，他营业时间、 哦， 因为深夜食堂嘛， 哎、 到12点。 就在你们家边上、啊。 对呀、啊，我溜达过去10分钟。 可以可以， 因为他有地铁什么的，会交通比较方便。 对， 因为当大家全都聚集到鬼街的时候，压力也比较大。 确实是 是。 咱们的鬼街这个块呢，也是得到了胡大的这个郭总，还有花家医院的花总他们的支持。吃，然后呢，为咱们的这个深夜食堂就是做出了很多贡献，然后包括帮大家这个延长这个营业时间，这个解决车位问题，现在还提供了这个班车，就是他会固定到一个区域去停车。然后再由他们企业的这个班车把你送到这个各个餐厅， 哦、真好， 哎呦，真贴心。 如果有老人什么的，你有车，就是有这个车不方便嘛，停在边上，然后他会有班车给你们送过来，吃完再给你送回停车场， 哦、 非常方便， 挺好， 特别人性化服务。 嗯、 这也是咱们鬼街商会对这个深夜食堂最大的付出吧。 嗯， 能商量商量到我们家门口接吗？这班车？ 你让花总直接接你去的， 我看行。 这可以跟花总申请一下。 特别福利是吧？ 对对对。 好，哎，那这个活动，刚才你说了，3个地方，比如说像 刚才说的那个 和生汇 ，然后还有 石宝街 就是海淀的那个， 对， 然后 还有咱们三里屯 SOHO， 哦，三里屯的 SOHO， 对，三里屯 SOHO 那块呢，是因为它平时夜生活就非常丰富，我们当时是从7月20号到8月31号，在三里屯 SOHO 的下沉广场，咱们就组建了一个自己创造了一个美食街区， 哦， 我们邀请了很多20多家餐饮企业过去，然后为大家提供美食盛宴。但那个暂时还没有成为长期的，在活动期间也深受这个百姓喜欢，因为那边原来可能只有一些酒吧一条街，然后咱们把这一些美食带过去，有丰富了大家的市场，但是这个地理位置实在是没地儿停车 啊，对， 到晚上三里屯真的没有地方停车，也是造成了很多消费者他车没有地儿停，然后可能错过了很多精彩的这个美食啊，这个环节啊什么的。 对， 嗯，其他三个会场就是长期的为大家供应。 对对对，哎，我告诉你，和生汇底下停车场巨大无比。 哎，对对， 要不你都迷路了呢。 对，是、啊，这个保准你能停车。 而且和生汇直接接地铁呀、 啊，啊，对， 大家可以坐着车去，然后小酌两口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 对， 对、 哎，可以可以。 深夜市场一定要撸串喝酒嘛？ 那当然了。 那反正我看这意思，开的最晚的就应该是鬼街了呗。 鬼街基本上是到凌晨4点左右。 对对对，肯定是这样。 嗯， 哎，那咱们再多说一句，就是这个四个咱们也别说主会场、分会场，就这四个会场，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咱们最后一场是在鬼街，到10月15号，咱们这整体促销结束。但是，也跟各位老板都商量了，就是长期要给我们企业提供这个给消费者， 啊、 哦，就是。提出这个优惠，不能就这么几天，这个大家享受不到更集中了嘛？ 嗯， 就是我们会在力度大一点的7.5折到9.5折，可能到10月15号， 嗯， 稍后他们还会拿出不同的折扣。 是， 嗯， 加小金，花哥过两天不接你电话， 他回家休假去了。咱先进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哎，那能不能再给听众朋友具体讲一下？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四个，咱们也不分主次啊。 嗯。 三里屯啊，朝阳的和生汇啊，然后海淀的石宝街，包括鬼街这四个地方，现在还有折扣的。 我们已经跟，因为我们是跟美团大众点评合作嘛、 嗯、 大家可以搜索咱们大众点评，所有折扣直接在上面可以让消费者都可以通用的、 哦、 而且是不限时段的。个别餐厅可能有一些特殊啊，就是大部分的餐饮企业是不限时段会提供一些购买代金券的优惠、 哦、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慢慢适应咱们这个第四餐。 明白明白、 嗯、 我那意思就是不是所有的参与，但是或者说 大部分餐饮企业都是有优惠的。 是，我明白，而且这个折扣不是统一的、嗯、 啊，不是， 也就是说比如说从7.5折一 直 到 9.5折， 哎，是不等的。 对，而且还有一些自由选择的套餐，比如咱花家不就提供了这个368元四人餐， 嗯， 你可以在这个菜单里选择几个主菜，几个这个凉菜，几个汤、 嗯、 它会有数量限制，你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菜就可以自由搭配。 哦， 这比限制好你的那会儿团购的那种套餐会更自由， 嗯， 更适合个人的消费。 嗯嗯，其实不只是这个，因为你说是去那个他们家店里去吃，可以这种自由搭配， 嗯、 包括在网上订餐， 哦，外卖。 对对对，因为我在网上 外卖也有一些的优惠券什么的， 订过他们家的、 哦。 对， 然后他们家就是自由组合， 哦、 然后比如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什么这那的哦，包括配饮料。哎，也可以达到，比如他说的是两人份也好，三人份也好，几菜几汤，哎，都有， 就立减了，就打折了， 大概 100块钱还是100零几块钱？ 哇、 哦，哎，真的很便宜， 非常便捷。 是的，是的， 那真是， 还不错， 那真是 还不错。 因为现在大家习惯于晚上回家喝一口会舒服一点嘛， 啊、 就是你想穿着呀也好，坐姿也好，都会稍微舒服一点， 放松。 所以咱们的这个深夜食堂企业也都提供了外卖服务， 嗯， 然后让大家可以把美食带回家。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什么的比较方便嘛、 嗯、 然后当然如果你想享受咱们这个深夜食堂这个感觉，你也欢迎大家到门店然后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排队服务。 对对对。哎，刚才你说了鬼街好像它是不限时段了哈，这些折扣都有、 嗯、 那刚才提到东边和这个西边海淀那边的，它白天比如说十一期间我呼朋唤友白天我们吃顿中午饭，这折扣什么的也都有是吗？ 都有，咱们是不、 哦、 都是不限时段的， 都是不限时段的。 对， 哦，那太棒了、 嗯、 好。哎，那比如刚才你说了点评啊、美团啊这样的平台， 嗯， 然后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这样的折扣。那比如说像你们协会会不会有这样的 APP 上有这样的信息会有吗？ 我们会集合一些优惠信息在我们那个公众账号上做一个简单的发布。 嗯， 因为涉及的门店比较多，我们可能会集中的把一些整理一些信息发布出来吧， 嗯， 就不能说是全部了，因为确实涉及几百个品牌，我们也做不过来。然后我们会把一些基础信息会发给大家， 嗯、 大家可以扫二维码啊，什么直接享受， 嗯， 这个肯定要做的。 哎，那会不会就是类似这样的活动，以后每年你们会变成一个常态活动？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活动变成 常态。对啊，就类似于你比如说现在。现在当然进入秋天了，可能慢慢越来越冷啊。 嗯、 就比如说一进入六月。大家就喜欢撸串啊，然后晚上啊， 深夜食堂我们是想延续下去的， 嗯， 因为这个深夜食堂本身也是个延续。我们2017年的时候是以京菜百菜的名义做的这件事儿，然后也其实做的也是深夜食堂，因为我们是在石景山嘛， 嗯， 然后跟他们的夜场相结合，然后把咱这美食搬到了石景山，当时非常受消费者欢迎，但是这个时间会比较短， 对， 那个营业不到12点，就是说深夜食堂呢会相对来说把这个营业时间拉长一些，然后给更多消费者一些选择，就是大家下班以后，哪怕加班以后，他还能小聚一下，还能去享受一下，就是体验到我们这个深夜食堂的福利，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又搬到了鬼街。 嗯，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一直延续下去，现在也是在跟花家这个咱们鬼街商会这一边一直在协商，能不能长期为大家提供一些福利。 对，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像什么石宝街呀、啊、和生会啊、 嗯、 这些，你要是说把大家都养成习惯了，等到十月份的时候咔嚓一停，这以后 我们不会，这个是一年四季的，咱们的深夜食堂都是一年四季的。 哦，营业时间也会一直持续到12点的。哎呦，那太棒了，这我刚想说都养成习惯了，结果过了11之后想去那儿再吃，10点关门了。你说这 我因为现在都是室内的了。 哦， 不亲，还是有不一样的 啊。为什么？ 就你比如说现在他说的这个折扣，比如说咱们拿那个鬼街来说， 嗯， 一直到十月中， 是， 比如说他说好75折到95折不等， 嗯， 但是你想他这个活动6、7月份都开始的，鬼街那个5折， 对呀、啊， 所以他怎么不早来直播呢？ 对，你还是留了一手， 对吧？就生怕说别，肯定的，像啊，人家花哥就说 怕维哥人太多，我们接待不过来。 哎呀， 不过也挺好、哎，以后都是常态的了。 对， 哎，真的 是。其实当时确实宣传力度稍微小了一点，只是在鬼街就是这条街上做了一个简单宣传， 那条街， 但是已经爆场了， 那肯定的。 所以这个稍微阻止了一些对外的宣传渠道。因为确实也不能造成一些治安上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们每年也会定期拿出这种大力度的宣传， 嗯， 然后让消费者有机会去拔拔草， 嗯， 找找自己想吃一直不敢吃的地方， 嘿， 体验一下， 真是真是。哎，那其实说到咱们这一次的2018北京国际餐饮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深夜食堂之外，还有哪些这个美食大集值得推荐的活动也在十一期间并行推出呢？ 十一期间我们可能只有这一个活动， 哦， 因为上周我们刚刚结束了中秋国际美食节， 嗯， 那天，哎，很遗憾，两位主持人没有去成。我们那个月饼真的是一截儿一米直径的大月饼， 哦， 然后这个让所有的消费者跟我们一起分吃，这个真的那个盛景。然后我们现场呢，咱们有企业带来了这个月饼也好啊，美食也好，预包装产品，真的是抢购一空。 嗯 嗯。 没事儿，消费者开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真的。哎，那咱们可以预测一下呗， 嗯， 因为像餐饮协会他们基本上一到有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送走了我们餐饮协会的领导。 哎，啊、对，秘书长。 是，我们终于又放松了。 是， 其实他刚才说呢，哎呦，我好紧张啊。 嗯，哪儿紧张，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带福利来了， 是的， 对不对？我们特欢迎您。 是的，是的。来吧，咱们再说回来我们的原题，再介绍一次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是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是中国烹饪大师，创意中国菜烹饪体系的创始人于梅胜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主持人好。 是，嗯，所以呢我们的两位好朋友在这儿，比如说无论您是说诶我想家庭聚餐、哦，有什么在某个方向的啊，比如说东边啊北边啊什么某个方向的适合聚餐的地方，您需要询问周彤都可以来说。然后您说诶我在家我想啊露一小手啊，但是我这个食材都完全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去使用，没关系，我们这于老师也可以帮助、 嗯、 而且于老师私下里都跟我说过，说北子咱们是复杂做法还是简单做法。我说在家里做可能还得是简单做法， 能简单操作， 是的、 哎、可以实现， 是的， 接近于餐馆专业厨师的这种味道， 是的、 哎、 是的， 不容易、 哎、 非常 难, 非常难。 所以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发啊，因为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 嗯， 周彤介绍的接地气的小馆子就是这个卤煮小肠， 是， 好，一说完了以后我的妈呀，嗯，真的至少超过30位朋友都说让编辑也发我一下地址呗， 都爱好这口，你说还真 是。真的卤煮真的很好吃， 是挺香的， 是的，是 的, 是的、 啊，我也爱吃。 哎， 但没想到大家反应这么热烈。 哎，退一步说，那个店真的不难吃吧？ 那应该是，就我认为啊、 嗯， 是目前来讲最好吃的一家了。 好，那就行， 太棒了。 因为有听众专门发了他们家门脸的照片， 对。 后来我都说呢，我说也多亏周彤。说他们家具体位置啊，然后叫什么名字，这要是我真的过三次我都不带进去的。 对， 但是只要好吃我相信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是是， 那来再让周彤再介绍点。 好，那个说刚才说到那个同学聚会啊、 嗯、 朋友聚会，我觉得朋友聚会呢尽量是就别去那些大餐厅了， 对对对， 你耍不开呀， 对， 是吧？ 对， 这论圆了干两杯，这个影响别的那个，是吧？跟那环境也不搭。嗯、我推荐一个呢，那个就是南街北巷家里饭，这在那个石凤营，其实也不远啊， 也不远， 因为这东边这一块还是比较集中，就饭馆好饭馆比较集中的地方。 嗯， 这个离地铁六号线也比较近，为什么喜欢那一家呢？首先最先开始知道这家呢是这个于老师那会儿最初这家店的时候呢，他 出了些主意， 哎，给出了 些主 意， 哎，出了 些 主意。 后来呢他赶上出国，然后就后来就没再参与。 嗯， 但是那两个老板呢也是那个到处吃啊、 嗯、 喝啊什么的，而且其中有一个那个后来我们也成为好朋友了、 嗯、 这个老板呢就健身， 对 啊，就健身达人，我们管他叫教练， 基本上管都是我们健身请教问题都、 哎、请教他。 哦，那已经准专业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是呢，他的那个这个业余爱好是做菜， 嗯， 这个也 热爱美食， 热爱美食， 热爱美食。 所以呢，这俩家伙呢就把这个家里边常吃的那些什么全给捣鼓到餐厅里边来了， 是 啊。他老娘爱做什么菜啊什么的，比如说他做的醋溜白菜啊什么的，这个就跟外边做的完全不一样味儿。 嗯， 哎，而且这北方人吃菜啊，喜欢什么呀？这个色深，爱放酱油， 汁浓味厚， 汁浓味厚。 对对对， 在那儿你都能吃得到。 嗯， 啊，什么大姐红烧带鱼啊，就色倍儿深的带鱼，我也是不爱吃， 而且非常酥， 对， 非常酥，连锅都能吃， 酸甜还合口。然后那个五花肉，这个。五花肉白菜炖排骨， 嗯， 是吧？ 那 五五花肉白菜炖豆腐， 都是招牌菜。 对，豆豉啊，辣爆猪肝啊什么的这种。 嗯。 然后那个干煸肥肠、红烧牛肉啊，什么那个京烧大排骨啊，这都都解恨的那种菜，就是你一听它就是应该是我们 贴近生活， 对， 贴近生活。 我们小时候这个说拎两找点喝找地儿喝点啤酒啊，说那个找个那小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菜， 有家的氛围， 明白？ 嗯， 其实它应该算是家庭餐的饭馆的做法。 因为什么呢？这个叫家里饭， 家里饭， 家里饭。 嗯、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对这特了解呢？那做的是我徒弟。 具体叫什么名字再说？ 南街北巷， 南街北巷，他是在那个保利东郡， 保利东郡， 对 对, 对，马路对面 对过。 哦，好吧，好吧， 两个包就两个包房，一个南街，一个北巷。 哦， 非常的有亲和力。 嗯， 而且呢，你进去呢，吃的真的能感觉到这种。家里的味道， 明白明白。 因为很多年轻人不会做饭嘛， 尤其在我好像也路过过他们家，他们家左邻右舍应该都是什么撸串儿啊、喝啤酒的呀，都有这些。包括像那个，因为保利东郡的底商，像孙涛啊什么的，老去那边，包括他也叫我去，因为孙涛他们家住那儿，所以老说哥到我们这边来喝口吧，吃点什么。 嗯， 但是我就看到马路对面有这个， 我原来。那个就是介绍过这个店啊，就在那个什么微博上面，然后好多人都说，说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家懒得做饭了，就从他们家叫外卖， 对， 外卖特别好 啊， 特别好， 南街 北 巷，好，特别好，特别好，哎，这个特接地气， 对， 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堆字母，一位朋友哈。这是应该是一位姑娘，呵，立马给我们发来好多照片，说听了你们刚才的直播，应该是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啊，我直接导航到了富华斋饽饽铺，冒着违章停车的危险，我不仅买了他们家的饽饽，还买了新川的凉面，吃了盘爆肚，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北京土著，哎，我还真没来过护国寺， 还真是 啊，这听了我们节目就馋了，就想吃那点心去了。 这两天我也得去一趟，我也没去过， 把您那馋虫 也勾起来，对， 一定要尝一 尝。其实这吃的是一种感觉和历史。和故事， 对 啊， 但是我从这个听众 Borsini 啊，他发的这个图片来看，哎，他们家就装修的呀，或者什么，哎，我倒是觉得还挺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 环境很好， 是是是，虽然不大啊， 嗯， 但是就是那种感觉挺好。 说的是富华斋的那个， 对 对 对， 不 不不， 尤其是你点两个点心，点壶茶，往那儿一坐，还欣赏那个车水马龙啊什么的。里边还倍儿干净，然后看着旁边那个他明档厨房啊，在里边那个面点师在里边做点心，那真的是就是你看着他们累啊，你都觉得这点心值钱呀， 值 特别好，好，刚才说完了这家，一会儿我得跟孙涛说，离你们家那么近，你可以从那儿打包一点吗？ 就是的嘛， 来再介绍点， 再介绍点儿，哎，我就是想哪儿说哪儿啊，因为老说小馆，我忽然间想起个，就再小的不能再小的，就一窗口 啊。 那个我有时候啊，早上馋了想吃煎饼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因为确实从我们家那儿出门，开车什么的特别不方便，动一次车回去也找不着地儿停车，所以我就直接骑车走了，往前门，穿过前门。往南走，步行街往南走，有一个，就是朱市口那块啊，可以搜搜地图，上面有一个那个留学胡同，留学胡同往里走，就是它那是南北走向的嘛，等于北口进，往南走，走到前面一个小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路边上，你一看见排队，你就知道到了，庞记煎饼。那个是原来就有，就是搬来搬去，搬了好几次家，现在落在那块了。包括像那个著名的那个，天桥老金，那涮肉 也在 那块不远，都在那条胡同里边。所以那条胡同现在热闹，就是因为这两家 有人气儿。 对，早上起来七点多钟，你到那儿一看，哎呀，就是那个蓬头垢面啊，就是一看爬起来，蹬着两双拖鞋就出来排队 买煎饼的， 买煎饼的，那对牌子呀吓人 了，太生活了。 对对对， 那胡同现在胡同里边，北京胡同里边都有那个保安了，都归物业管。 嗯， 然后那个专门那块还站俩保安。 哦，就是维持秩序的， 维持秩序，指导那个什么，就是你把那车别乱停啊，往那边放点，你要乱停，人家给这个共享单车，你人家 不管啊，往那一锁，人家走了，排队去了，人家帮着还把这车给摆旁边去。 哦，哎，那他做这种单品都能做这么火，不容易， 特别神奇。所以我就是好奇这个，我吃了两次，我觉得，哎呀，他还真得排队，因为 神奇在哪儿啊？ 啊， 神奇在哪儿啊？ 神奇就是他炸那个薄脆炸的真好， 哦，对，不是一咬嘴里都发蔫了。 对， 嗯， 他是你拿回家去啊，装袋里，纸袋里，拿回家你一吃还是脆的呢。 哦，那这不容易， 真好，真好。 所以好多时候你吃那薄脆，弄完了以后，别说搁塑料，拿手捧着，你走两步你再吃都软了， 对， 没法吃。这个薄脆真是关键， 哎呀， 面也香， 是 它不像那种面有的那个软了吧唧或者鸡蛋， 对， 糊嘴，它这不是， 对， 从里到外干松的。 其实越普通的食物想做到极致是越难的。 是的， 其实刚才这个周彤说这个煎饼啊，我插一句啊， 嗯嗯， 青年餐厅， 您可以多插几句。 油条， 哎， 我觉得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 哎， 可是青年餐厅好多家呢，您说是哪 家？ 家 家都有，他们 家 连锁的就是炸油条。 哦，这是他们家一标配。 哎，咱们今儿说就是老百姓接地气儿的啊，咱就说油条，咱不说菜。 嗯嗯， 哎，油条是我吃过最好的。 嗯。 又酥又脆，里边特软，还特香。 是是是， 嗯， 你看，像那个屋檐就说了，说刚才周彤说这个卖煎饼这儿，天天人都特别多。 嗯， 哎呀， 关键他讨厌的什么呀？他排着你看着他十几个人， 嗯， 可是那队伍没完没了，是因为什么？有的人到那儿来五套， 嚯， 你且等了吧， 嗯， 你前面好，你就眼瞧着吧，前面得五十套等着呢。 哦， 所以你一排得一个来小时，这没谱。 一家老小都等着这口呢， 是是，难得我排回队，那我还不多买几个？ 是是 是, 是 吧？ 所以 都这想法， 我必须得平时吃俩鸡蛋呢，我就给我来八个鸡蛋。 呵呵，好， 看你怎么看， 你赶上发哥了。 没有没有，他是来了一纯蛋的，八个鸡蛋不要面啊。 咱进段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了，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啊，听众以周彤为介绍，然后底下就说，具体位置在哪儿， 对，啊， 再告一下。所以我们的编辑都给大家发私信啊。哎，我倒特想让周彤介绍一下那个百姓大厨房啊，还是什么，就在丰台的那个 啊， 因为我老从朋友圈里看，然后包括他们家还吃那叫烧鸽子还是烤鸽子呀？ 那个对，就是因为他做那个熏鸽子 啊，是熏鸽子， 熏鸽子和烤鸽子都有。然后但是呢，那个烤鸽子呢是属于那种就是东北的那种做法， 就是在缸里那种的吗？ 它还是那个烤箱里边烤的， 啊，烤箱里 呢，对， 啊， 然后那个烤的呢就比较干，这个吃的呢特别下酒。那个我是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那个就是熏鸽子， 嗯， 那个熏货那个味儿太浓了， 是是， 太好吃，他们家熏鸡也特好。 对，因为对东北的，就是， 东北熏酱， 哎，对，就是这种熏货确实好。 去年居然有一个五星级酒店， 嗯， 就是他不是过年了，说那个给那个什么送点那个小礼品呀什么的，居然给我送来的那个礼品是他们家的熏鸡。 哦， 五星级酒店， 嗯，就是这个 神奇不？ 百姓 大 厨 房， 哦， 味儿肯定错不了，是 不 是？ 没有，因为我在朋友圈里啊，就看， 啊， 因为圈里不都是好吃的人， 对， 美食圈的人，我就发，因为这个店是在丰台那儿刚开没有多长时间， 两年三年， 哎，对对对，哇，哦，但是说特别火， 然后他们家现在出的新品就是这鸽子， 哦， 因为老板也是东北人， 哦， 所以就把东北的这些美食啊什么的都弄过来，包括回锅肉啊，对对，我就所以一看就 多香啊， 经常看大家就开始拍他们家今天有多少人排队，有多少人排队在那边，而且也不贵。 他那个店呢，就是比较招人烦的是什么呀？你凑不够五六个人，你别想去吃。 嗯， 哦， 上回 量大， 量太大了，那， 哦， 好多都是论洗脸盆上的。 嚯，哦， 那个尤其是他们家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东北特有那个金钩豆角， 嗯， 就是那个豆角太好吃了， 嗯， 就那大豆啊里边在那。 面 的，它还不同于那大油豆， 嗯， 大油豆是那外边还一层那个水汪汪的皮包着，它那就是炒完了以后就是干松的， 嗯， 皮儿薄馅儿大，那个豆大， 黄金豆角， 黄金豆角， 嗯， 哎呦这真好吃哎， 每次去必点， 嗯， 哎呀， 锅包肉做的也不错， 哎呦我喜欢锅包肉，哎呦酸酸甜甜的， 这个 哎呀 做的好的呀没几家， 嗯， 我觉得他们家这是可圈可点， 算不错的， 嗯， 算 是 不 错的了， 对。 当然这东西有时候，哎，这是完全靠那个厨师的这个功夫啊， 是 有时候你一换厨师也有可能会有小水平的下降，这东西它不能太稳定了， 嗯， 是， 但是总体来说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不错， 嗯， 嗯， 他们家整体的水准还是不错的。说一个餐厅，我多插两句， 不， 哎，好， 您 八句可以插八句， 我数着啊。其实啊，严格意义上讲，一个餐厅所有的呈现是老板对这个行业和美食的认知的一个， 没错， 阐述过程。 嗯嗯， 说这个老板就天天脑子里就是烙饼卷鸡蛋，烙饼卷猪头肉，他做出来，他只要做这两样，肯定差不了。 嗯 嗯， 您让他做个煎饼瞎了， 嗯， 因为他琢磨嘛， 对， 嗯， 对， 嗯， 就是这个口味认知和对美食的认知，这我们行里有句话叫"菜如其人"。 嗯，明白。 话如其人，说就您这写这字，您还想卖钱呢， 嗯？ 就您这水平，可能不说啊，哎呦，不愿意了。这菜也是，就是一搭眼一看，您这菜一闻一尝，哦， 嗯， 就知道您什么水平了。 嗯， 哎，就是菜如其人，一看您这字，知道您这功底怎么样。其实很多餐厅。其实很多老板投了很多钱弄一个餐厅，其实他对这个行业和对美食或者对菜吧， 嗯， 认知啊还是比较少， 是， 嗯，应该多听听咱们节目 说哎呦 太对了， 是吧， 支持您说的， 对对对对， 得吃过见过， 对对对， 来来， 你必须得吃过见过。 最后一个，因为还有两分钟时间，最后一个也是我从朋友圈看的， 嗯， 也是有好多的那个嗯，算那个达人也好啊，大 V 也好啊， 嗯， 他们去丰台那边去吃那个，望京一号，是丰台那边开了望京一号。 丰台那块是开了一个望京一号。 因为包括我住在五棵松那边的朋友， 嗯， 然后一约我吃饭就约那儿。我说远点吧，我说我在大东边，我到大西边。他说得了，说你从大东边过到我们这儿，我们正好排位子到。啊！我说真的吗？ 望京一号目前北京有三家，最早的时候咱一说吃望京一号水煮鱼，那 就 只能是奔那个五，对，望京 就他那个高速路边上， 对对对，叫五元桥吧， 对 对 对， 五元桥那把角那块，因为什么那块出名？他那个一个是这鱼确实是做的不错，他， 嗯， 是用的那个。鲶鱼，然后炸过了以后， 哦， 你想再那用油浸那个做水煮鱼的方法再去做它， 哦， 那得多香啊， 哦， 对吧？得呼嘴的香啊，那是。所以那地方又是一个小院， 嗯， 然后院里一个大那什么那个 海 棠花，海棠花， 海棠， 嗯， 每年这个撒花瓣啊， 美食美景全有 了啊。 哎， 这是那个火的原因啊，交通也方便，好停车。然后第二家是开到了那个哪儿？那个工体。 工体， 嗯， 工体南门外。 对 啊，这是第二家，第三家是开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这应该是叫西南二环。 那玉泉营还是在菜户营啊？ 菜户营， 对， 菜户营， 反正就在那边吧。 这个可以搜一下人 啊， 查得到。 嗯， 这家是特点是什么呀？老板最神奇的是他在安徽找了个老宅子， 嗯， 直接给拆了， 把孩子搬过来了， 给搬过来了， 哦， 然后把这老宅子又重新给装点了， 那这工程大了， 太大了， 这 个太气派了，我说你这卖水煮鱼得挣多少钱，折腾得起这个， 好家伙， 而且太漂亮了， 是， 屋里边小鸟小桥流水什么都有，